青春哈利光啊啦嘞啊啦嘞啊啦嘞 啊啦嘞 啊啦嘞啊啦嘞青春在楼湾村庄嘞隔满海里绿满山嘞一个欢唱丰收乐嘞一家心相共产党向前方，向爱的前方一方，一家生活的在幸福来在，红尘浪迹永不忘， 画面闪在眼前， 闪在眼前，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

你是哪里人？走过千年千禧的坎坷，那一生岁月沧桑的红尘，等一生岁月沧桑的红尘。曾经一无所有，苍痛苦辣心酸，漂泊天涯为创业，四海为家修山川。山转水转心不转，我是客家人，我是客家人。眼睛望开来，全凭双手苦拼，风吹浮云走万里，树高千丈不离根，天边地边心难辨，我是客家人，我是客家人。

总有当的来喵喵喵，

伤感，空中回响时代的注意，田野飘来醉人的芳香。 请听《冰雪世界》。 天上的星